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千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他朝可会相逢？ 萧萧风声，凄泣暴雨中。 人海里飘浮，辗转却是梦。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未惧路上烟雨梦。啊，寄相思风雨中。 啊，寄痴心风雨中。 抱月去，化春风云外追，终于女梦行满空。受红尘多作弄，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 在我身旁， 你说走人你我 ABC，节奏我哼着歌曲，很有默契，连毛孔都会着迷。哦哦，看你的表情我很得意，靠在你耳边偷偷深呼吸，说一别起，我们的宇宙降临。我们一起

当我的大手握住你的小手，孩子，那是一条流淌的生命线。 好多的曲折都还在前，就是惦记着你。当我的大手握住你的小手，孩子，那是一条流淌的生命线。 曲折都还在前面，我们要一起面对那并不平凡的明天。小手大手，小温暖大天地，大手小手一路走，一路牵着手。习惯做的事就是惦记着你。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就是惦记着你。 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才有浅浅重叠的片刻。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